以上为广告时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于飞。首先来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，东北风3-4级，阵风6-7级，最高气温-0.3摄氏度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3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0.10摄氏度。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7，空气质量1级优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昨天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5例，其中陕西52例。所有涉澳人员闭环管理，每日进行核酸检测。韩国总统文在寅将赦免前总统朴槿惠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首先来关注，昨天0点到24点，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7例，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2例，本土病例55例，陕西52例，其中西安市49例，延安市2例，咸阳市1例，浙江1例在绍兴市，广东1例在东莞市，广西1例在防城港市。没有新增死亡病例，新增疑似病例6例，均为境外输入病例。据最新统计，全国现有高风险地区13个，中风险地区112个。昨天上午，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第二版的相关内容。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，闭环内来华涉澳人员和国内直接服务外方的工作人员，需要每天进行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，如检测和复检结果为阳性，需要接受隔离或治疗，并按照手册规定的流调标准和密接判定标准，采取果断措施阻断传播链。涉澳人员来华期间，应全程佩戴无呼吸阀的 N95、KN95、FFP2 口罩或同等标准的医用防护口罩，要勤洗手、勤消毒，尽可能使用免洗手消毒液，尽量避免使用共用物品，不建议摘口罩唱歌和呐喊。昨天，宋庄镇小铺村内26名内蒙古学籍的艺术考生在异地参加了2022年高考内蒙古美术联考。宋庄镇小铺村内还有100多名在近期有考试需求的学生，当地政府都将为他们协调安排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。 上午8点，12名内蒙古学籍的艺考生在小铺村防范区的周达画室集合，在工作人员引导下，抱着画板、颜料等进入考场。他们将在这个特别设置的异地考场参加色彩、素描和速写3个科目的考试。周达画室市场总监陶健介绍说。 美术联考对于美术生来说，它是进入高考的第一关。疫情发生的当天的时候，家长和学生其实是非常焦虑的，因为内蒙古考试由于疫情的原因已经进行了一次时间的调整，但是我们向这上级反馈完之后，第二天就得到了回应。 通过京蒙两地教育部门的密切对接，5天时间就为考生安排好了考点。周达化市为此专门清空了2间教室作为考场， 试卷都是由相关的确人员护送到这一边，考试的流程标准都是按内蒙古考试部门这个相关的要求。 陶健说，考试结束后，他们还将做好后续的服务保障工作。